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23课，重点语句是 お母さんに叱られました。 被お母さん训了一顿。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在学校和小英聊天的时候，安娜说起了那天因为回去晚了而挨批评的事儿。 好，下面我们来听第23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 お母さんに叱られました。 被お母さん训了一顿。 この間は門限に間に合った？ いいえ、間に合いませんでした。それでお母さんに叱られました。掃除当番が3回増えました。 それは大変だったね。 我来讲解一下。小英问安娜， この間は門限に間に合った？ 那天赶上关门时间了吗？ この間 是前几天的意思， は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門限 是关门时间， に 是助词，在这里表示时间。 間に合った 是赶得上、来得及的意思，是 間に合います、 赶得上、来得及的他行。 間に合います的较为随意的说法的过去形是間に合った，对吗？ 对，像这样 間に合った 句尾用声调来读就变成了疑问句，如果用郑重语气来问的话就是 間に合いましたか。 安娜回答说 いいえ， 没有，这是否定的应答用语。 間に合いませんでした， 没赶上，它是 間に合います、 赶得上的否定型。 間に合いません、 没赶上的过去型。ます型的动词变成否定型的过去型，要把 ます 变成 ませんでした。 那如果想说没去的话，因为去是行きます，所以就应该把ます变成ませんでした，说行きませんでした，对吗？ 完全正确。 それでお母さんに叱られました。 所以被お母さん训了一顿，这是一个被动句。 それで 是表示理由的接续词，意思是所以，用来表示前后句子的因果关系。 お母さん 是妈妈的意思，这里指射尖，后面的助词 に 表示被动句的行为主体。 因为训斥的人是射尖，所以说お母さんに 叱られました 是被训斥了的意思。训斥是 叱ります， 它的被动态是 叱られます、 被训斥。 叱られます的过去形要把词尾的ます变成ました，所以就是叱られました。 对，说话人做主语的时候，主语的我通常是省略的。被お母さん训了一顿，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我们来练习一下发音。 お母さんに叱られました。 安娜接着说 掃除当番が3回増えました， 清扫值日增加了三次。 掃除当番， 清扫值日，它是 掃除， 清扫和 当番 值日结合在一起的复合词。 が 是表示主语的助词。 三回 是三次，在数字三 三 后面加上了表示次数的量词 回。増えました， 意思是增加了，它是 増えます、 增加的过去形。 在日本的学校和宿舍，学生们常常以值日的形式进行清扫。 是的，小英说道 それは大変だったね。 那可真够呛啊。 それ 是那。 は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大変 是形容词，表示情况严重。 だった 是 でした 的较为随意的说法。でした是在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 this 的过去形。 ね 是助词，表示寻求听话人的同意或者表示共鸣。 用郑重语气说的话就是大変でしたね。 好，我们再来听一遍第23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お母さんに叱られました。 被お母さん训了一顿。 この間は門限に間に合った？ いいえ、間に合いませんでした。それでお母さんに叱られました。掃除当番が3回増えました。 それは大変だったね。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 今天我们学习了被动语态お母さんに叱られました，被お母さん训了一顿这个说法。我想请老师详细介绍一下被动型的变换方法。 好，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勇老师说，被动句是站在受试的试点上进行叙述时使用的，行为的主体用助词に来表示，要用被动型的动词。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怎样把 mas 型的动词变成被动型。首先，如果 mas 前面的音节的母音是 a， 要在 mas 前面加上 られ，食べます， 吃，变成 食べられます。 mas 前面的音节的母音是一的话，则有两种变换模式，一种是把 mas 前面的音节的母音一变成啊，然后加上れ，以 叱ります 训斥为例，先把 mas 前面的り变成ら，然后加上れ，就成了 叱られます， 被训斥。 します、 做，变成 されます。 还有一种是在 mas 前面加上 られ，見ます、 看，变成 見られます， 被看。不过还有不属于上述变换模式的不规则的动词，那就是 来ます、 来，它的被动型是 来られます， 被来。请大家把它记住。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身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今天介绍的单词和清扫有关。 ゴシゴシ、 ゴシゴシ。 这是用力擦拭物体的声音，形容清扫时清除污垢的样子。 キュッ、 这个词形容用力擦拭玻璃杯或窗户玻璃的样子。身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 ゴシゴシ 和 キュッキュッ。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虽然清扫很累，但是做完了之后，皮嘎皮嘎，窗明几净，好舒爽啊！听众朋友，第23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お母さんに叱られました。 被お母さん训了一顿。 下节课给您介绍安娜上课的情形。 欢迎您到时收听。